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嗨，你的锅铲》，作者应亮，第十六集。迟志涵完全能读懂，但是从监控屏幕里面看到熟悉的厨房摆设时，还是微微红了脸。好清晰的摄像头，所以他有时候早上戴着巨型眼镜框冲到卫生间上厕所的样子也被他看光了。忍不住脸红，带着莫名的恼羞成怒的情绪，闷头闷脑地收拾完碗筷，走到自己房间的时候才想起来他刚才抓了一把牛轧糖忘记给他了，而且窗户是不是也没关。入夏了，他们住的地方因为绿化太好，蚊虫特别多，而且很吵，开着窗，蟋蟀和青蛙的叫声都能响到震耳欲聋。迟志涵犹豫了一下，找了个盒子，又抓了一些其他零食，煮了一壶焦糖苹果茶，撒了一些肉桂，给自己找了个送下午茶的名头，踏拉着拖鞋又打开了门。眼睛还没有完全适应黑暗，但是却看到了床上应该躺着的人的正直立立坐着的身影。首先确实是个男人的身影，头发凌乱，然后似乎个子很高，身材也不像他想象中那样消瘦，最后为什么感觉这身形不太像是中年人。两个因为光线都看不清楚对方长相的人就这样隔着门对视了两秒钟。床上那位像是受惊的动物，呆愣了一下之后动作迅猛地拉起被子，就这样直立立地照着被子变成了一坨。已经适应了屋子里昏暗光线的迟志涵眨眨眼，他也很惊慌来着，那一瞬间他甚至想转过身去，脑子里面特别荒谬的担心自己会看到那个男人头上长了角，但是现在这一坨让自己实在是不好意思继续做惊慌的那一方，因为床上那一坨看起来真的已经慌到就地石化了。清了清嗓子，迟志涵努力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能理直气壮一些。 那个，你中午只喝了粥，我怕你饿，所以做了下午茶。 石化的那一坨仍然僵硬着。迟志涵犹豫了一下，决定不要提醒床上这个男人刚才因为动作太大，他的个子又高，夏天的空调薄被完全遮不住他，所以他现在一双白得晃眼的大脚正露在外面，十个脚趾都缩成一团，每个脚趾都在诉说他即将紧张身亡的心情。这脚看起来最多20岁，保养得真好。迟志涵莫名的脸一红， 我转过身，你躺好后再敲床头告诉我好不好？ 迟志涵抿着嘴想出一个荒谬的办法，说出口后反而觉得这个方法似乎很适合现在这个荒谬时刻。那坨石化的东西在犹豫了几秒钟之后点了点头，被子有些轻，点头的时候下滑了一点，吓得他又立刻一动不动了。 我转身了。 迟志涵有些不忍，快速的转身，规规矩矩地站直了，一动不动。齐成整个人都是懵的。迟志涵开门的那一瞬间，他正在发病初期阶段，听不到外面的声音。从脊椎尾端开始，全身肌肉开始缓缓失去知觉，然后他就被阳光刺中了眼睛，金光闪闪的，带着暖意，刺得他眼睛湿润润的一片。在之后的所有行为就完全是身体下意识的动作了，很蠢，蠢得像是四肢爬行的怪物。可是做都做了，他僵在被子里， 被动地等待着迟志涵的反应。微笑自己吧，他刚才应该看到自己了，鬼一样的模样。咬着下唇，齐成的浅色眸子里水气氤氲，眼眶开始一点点泛红，指关节因为抓着被子太用力，现在生疼生疼的。齐成其实长得挺好，没生病之前体育很好，成绩优异，打篮球的时候会有很多女孩子围着篮球场为他加油助威。那时候的他真的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连脸都不敢露出来的样子。迟志涵放柔语气提出来的方案让他松了一口气，一直在眼眶里打转的水汽凝结成了水珠，滴落在他的衣服上。迟志涵没有嘲笑他，很体贴，做的事情到目前为止全都很贴心，没有让他难堪过。但是他的心情并没有因此变好。那一瞬间，他脑子里想到了过去的自己，如果当时开门的时候是过去的自己，那么他可能会扬起手对着迟志涵露出大白牙。打招呼而已，迟志涵应该得到的礼遇，他照顾了自己那么多天，叽叽喳喳地填满了自己所有胡思乱想的空间。水滴一滴两滴地落在衣服上，齐成吸了吸鼻子，缓慢地躺好，很难过地伸出了手，敲了一下床头上的木板。他不是以前那个人了，现在的他能发出来的只有这样沉闷的敲击声，他甚至都不敢出声，一如既往地讨厌自己，只是这一次多了一丝丝不甘心。迟志涵有点内疚，那位吸鼻子的声音在安静的屋子里特别清晰，他因为自己的莽撞把那一坨吓哭了。见了他的养病环境后，就一直忍不住多管闲事。越界这件事自从做了他的私厨后，就不合常理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做。迟志涵的爱心其实和大部分人都差不多，看到网上那些被遗弃的流浪猫狗会觉得心疼，但是真的让他领养一只回家，却又会用各种各样的理由让自己打退堂鼓。有爱心，但大部分时间还是冷漠的，只愿意关心自己。可是这个人莫名的总会让迟志涵觉得感同身受，那种仿佛被全世界遗弃了的绝望，还有在绝望中总是会忍不住做出来的求助举动。这其实也是他迟志涵这几年的常态。这个独居在私家花园正中心洋房里的男人有显赫的身世，身边的亲戚和医生对他都付出全力，请一个烧饭的厨师，开的月薪价是五星级酒店厨师一年的年薪，似乎风光无限，似乎被很妥善的照顾。但是这个男人的绝望感和他一模一样。 苹果茶我用酒精灯温在玻璃壶里，点心都是我平时做的甜点，牛轧糖是你上次点餐的时候点的，当时没来得及做，放了很多坚果和蔓越莓，做了原味和抹茶两种，抹茶的更好吃一点，不过吃完记得刷牙。 迟志涵让自己的语气尽量和缓，装作没事发生，絮絮叨叨说了一大堆，悄悄转头看那个人的身影，委委屈屈地缩成一团，被子乱七八糟。又一次抿嘴，迟志涵告诫自己真的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去触碰病人的底线，只好把注意力放到窗户上。 我把窗户关了，空调调低一点，这样屋子里不会太闷。 迟志涵转头又忍不住看了眼被子，要命，被子一大半都快掉到地上了，他也不敢去捡，手紧紧地抓着，整个人僵着一动不动。 我…… 迟志涵咬着下唇，难得地迟疑了一下，吸了吸鼻子。 我不看你，就是过来帮你把被子盖好，行不行？ 迟志涵看着男人无助的样子，挠心挠肺的难受，终于还是没忍住问了出来。真的把人当傻子了，迟志涵简直开始恨自己，他走出门后那个人自然能自己盖好被子，为什么就非得要多此一举地问一声？正脸红着想应该怎么措辞才能不尴尬地把之前那句话收回，床头又被闷闷地敲了一下。齐成当然不是真的就自己盖不了被子了，只是气氛太诡异，正好他提出来了，他就让他顺着台阶下了而已，求和的意思。这个男人有时候体贴的让人难受，刚才对视之后惊恐成那样，现在却愿意冒着自己被看到的危险同意自己靠近，只是不想他难堪而已。迟志涵揪着心靠近床头，楼梯后面没有那一圈小夜灯，他走近后因为背光的关系，那个角落显得更黑，床很大，也再一次印证了他的猜测，对门的这个男人个子很高，甚至比齐鹏还高一点，只是没齐鹏那么壮实。床单被套枕头都是灰黑色的，男人露在外面的那点衣角裤角也是同样的色系，暗沉沉的。迟志涵铺被子的时候严格遵守了自己绝对不会看他的承诺，低着头很仔细地帮他掖好了被子的缝隙，让他能够舒服地缩在里面。齐成额头上有因为陌生人靠近后产生的生理性冷汗，周围是迟志涵身上带着烘焙味道的甜香，他紧张的都有些恍惚，敏感到都能察觉出迟志涵在床尾铺床的时候呼出来的气息拂过脚踝的感觉。 好了， 他吓得一哆嗦，感觉到迟志涵停下了手里的动作。迟志涵努力保持雀跃的语气，像是完成了一件重大任务一样，吁了一口气。迟志涵其实也紧张，这气越的有点大，尤其是今天才发现对门这位其实应该不太可能是他想象中的中老年人，年纪并没有大到让他心安理得地照顾长辈或者老者的程度。孤男寡女，自己居然还主动要求帮他铺被子，本来以为这个动作其实没什么，但是真的铺起来才发现有些诡异。自己不能碰到他，视线又不能看向他，可是自己低头的时候头发发梢会不小心蹭到，也幸好睡衣挺厚实。迟志涵退到客厅这边才重新开口， 你休息一下，监控开着，我还是正常晚餐时间给你送晚饭，来之前会先敲门再按密码锁，如果提前饿了就晃两下摄像头，我下午都在客厅会看到的。 迟志涵收拾好一切后总算松了口气，退出去之前还是多解释了一句， 我只是觉得这摄像头比我想象中高清很多，所以有点惊讶，并没有别的意思，开着摄像头挺好的，你有事动一下我也能马上知道。 迟志涵说完觉得这句话实在是羞耻，脑子一抽跟着补了一句更羞耻的， 反正卧室里没有就行。 被自己胡说八道气到晕厥的迟志涵手忙脚乱地开门，手忙脚乱地关门，然后又大声喊了一声， 记得啊，正常的晚饭时间点。 忍不住脸红，带着莫名其妙的恼羞成怒的情绪，闷头闷脑地收拾完碗筷，走回到自己房间的时候才想起来，他刚才抓了一把牛轧糖忘记给他了，而且窗户是不是也没关？ 本集结束了，喜欢就订阅分享吧，我们下集见。